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59回，脸上横着个十字刀疤的痞子被众人簇拥着，这大冷的天气里却穿着绫罗绸缎，头上簪着一只金簪，黄灯灯的，手里学有钱老爷捏着两个文玩核桃不停地转动，奈何气质太像屠夫，颇为不伦不类。 魏恒，魏秀才，魏大举人，别人都说你寒窗苦读学富五车，我倒想问问你学的都是些什么呀，是怎么做缩头乌龟，还是狗仗人势借宋家的权势来欺压我们这等升斗小民啊？ 那个叫孙乾明的刀疤脸满脸挑衅之色，嗓门奇大无比，闻声过来看热闹的街坊越来越多。谢志芳勒住缰绳混在人群之中看戏，满脸兴味之色，正打算看看魏恒那般斯斯文文的谦谦君子要怎么应对这一大群泼皮无赖。刀疤脸越叫越响亮，右找左右向围观人群添油加醋地诉说，说魏恒之父于生前借了他50两银子，连声叫骂道： 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便是说破天去也逃不过这个理儿。你今儿要是不还我钱，我便去青天大老爷堂前击鼓鸣冤，请他为我伸冤做主。 见书院大门迟迟不开，他斜了斜三角眼，笑得一脸淫秽： 别跟老子哭穷，老子可都听说了，你考中举人那日，好几个豪绅富商都去巴结你，上赶着给你送地契房契，再不济你不是还有个风韵犹存的娘吗，打扮打扮送到行院里，定个几文钱的价格，还愁没有客人啊，这天长日久总有还清债务的一天。 众人议论纷纷，站在谢之方面前的大娘连连摇头叹道： 魏家小后生我见过，好体面一个人，说话未语先笑，待人客气有礼，学问也是一等一的好。哎，可惜啊，摊上个烂赌鬼的爹，欠了一屁股的债不说，喝多了酒掉进护城河里，两腿一蹬人没了。这孙婆皮可不是好惹的，卖狗肉出身，后来攀附上何县城，靠放贷发了家，驴打滚利滚利，当初那50两银子，哎呦，这会儿啊不知道讹上他多少才肯罢休啊。 另一个农户打扮的男人小声道： 还不是看魏小公子考中了举人，眼瞅着就要一飞冲天，故意挑着时候过来给他难堪的，要不早2年怎么不来要账呀。不过当官的最重风评，不论他要多少银子，魏小公子都得割肉放血，尽早息事宁人，不然呢就连宋山长脸面上也无光啊。 孙泼皮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到时候老子和几个兄弟一定过去捧你娘的场，听说你娘生得好一双小脚，且让他用绣鞋给爷几个倒酒喝，再唱两首曲子，边唱边给我们。 厚重的院门吱呀一声打开，魏恒立于门内，面若寒霜，身如玉树，将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袍掩不住通体清贵的气度。孙泼皮挑了挑眉： 哟，魏大举人听到你娘卖肉终于舍得出来了，来来来，咱们当着父老乡亲好好算一回账。 身边的人递上算盘，带着5个金戒指的大手装模作样地拨弄了几下。孙泼皮拎着印了红手印的欠条抖了抖，咧出满口黄牙，皮笑肉不笑： 龙安2年冬，你爹借了我50两银子，如今正好2年，按照我们当初谈定的条件，连本带息共计505两银子。不过呢，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论年纪足以做你的世叔了，也罢，看在你们孤儿寡母的面上，给你抹个零，你只需要还我500两银子， 咱们的债务便一笔勾销。 人群一片哗然，500两银子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无异于天价。庄稼汉面朝黄土背朝天，下死力气侍弄稻子，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月，一年下来到手也不过10几两银子。就算他魏恒考中了举人，无地无产，又没有贵人相扶，一时之间恐怕也不好筹措着许多。魏恒面色端肃，走进那满脸猖狂之色的孙泼皮，自他手中接过欠条细看。片刻之后，他朗声开口： 这笔债务我与母亲事先并不知情，但这上面的字迹确实出自家父之手。孙乾明说的不错，父债子偿乃是应有之理。 孙泼皮闻言连连点头，鼻孔朝天： 你认账就好，那便快快将银子交出来吧。 身边的喽啰们拿出一个棉麻织的布袋递到魏恒面前，逼他交账。魏恒微垂了眼睫，面色清冷，腰脊挺得笔直，宛如不慎坠入凡尘遭猪狗之徒欺辱的谪仙，虽处境困窘，却仍然不失气节。他沉声道： 孙乾明莫急，依着欠条上白纸黑字写的日期，距离2年之数尚有10日。 孙泼皮嗤笑一声： 也好，我便再宽限你10日又有何妨。只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若是10日之后你还不上银子，我便送你娘。 还请慎言。 魏恒的面色愈冷，眼眸也冰冷如刀，一时间竟然震慑的孙泼皮往后退了半步，余下的肮脏之语也咽了回去。他颇感面上无光，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悻悻然地带着从众们去了。围观之人渐渐散去，魏恒又在原地立了一会儿，转过身时方才发现谢之芳的身影。俊俏的小公子坐在马上，衣饰华贵，冠带风流，代表着他从未接触过的长安气象，是他暗地里向往却无论如何也触及不到的云端。他和谢之芳对视片刻，展露出和往日无异的温和笑容，拱了拱手道： 啊，让谢公子看笑话了。 他说这话时面无窘迫，端的是表里澄澈。谢之芳从马上跳下来，对魏恒还了一礼，笑道： 不碍事，魏兄若是手头紧，跟我说一声便是，500两银子也不值什么，我先帮你垫上。 说着他扭头对小厮安和吩咐道： 你这就回去找姐姐兑500两银子，就说我急着使。 来到外祖家之后，他将自己私下所置的产业对谢志珍交了底，金秋铺子里送过来的银子更是直接放在了姐姐闺房，交与他代为保管，也好叫他在这里住得自在些。魏恒闻言连忙拦住他道： 使不得，谢公子无需费神，这银子我拿得出来。 谢之芳眼睛多毒啊，立时便看出魏恒手头并不宽裕，说这话不过是在强撑门面，却顺着梯子往下滑，不再坚持，笑得天真烂漫。 是真的吗？魏兄可别诓我。既如此倒也罢了，只有一条，魏兄若是周转不开，千万记得跟我开口，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实在不必客气。 他倒要看看魏恒要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和魏恒又寒暄了几句，听他说打算回家里看看，谢之芳丝毫不见外的道： 魏兄若是不介意，我跟你同去拜见令堂可好？眼看快到晌午，我便厚着脸皮上门讨口饭吃，还望魏兄不要嫌弃。 也正好借此机会考察考察魏恒的家境和寡母的性情。锦绣丛中长大的世家公子，一举一动都带着天然的贵气与从容，说着蹭饭的玩笑话，却让人觉得能蒙他大驾实在是蓬荜生辉的幸事。魏恒脸色略略僵了一下，依然笑着点头答应。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 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